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25号星期六，农历10月初8，北京多云转阴，7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会见缅甸国防军总司令。 习近平将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全国工商联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李克强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贺词。 俞正声会见第3届两岸媒体人北京峰会与会代表。 张高丽在青海调研时强调，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王沪宁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出版座谈会上强调，推动党的19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 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将降低，平均税率减1/2以上。 超过10万农村贫困人口或大病专项救治。 埃及恐怖袭击死亡人数升至235人。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京会见了来华访问的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习近平说，中共19大确定了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蓝图，将为中国自身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也会给包括缅甸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同中国合作的新机遇。习近平说，中缅包波情谊源远流长，中缅要加强战略沟通，照顾彼此关切。中国一贯尊重缅甸主权和领土完整，高度关注缅国内和平进程，并愿为此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两国边境安全稳定。习近平说，中缅两军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水平，中国政府支持两军加强各领域交流与合作，希望两军继续致力于两国关系发展和地区和平稳定。 中联部昨天举行媒体吹风会，宣布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将于11月30号到12月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高层对话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央广记者刘乐、王凯报道。 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说，高层对话会期间，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将出席开幕式、全体会议、闭幕式等重要活动。高层对话会的主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责任。截至目前，来自120多个国家、2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报名参会。郭业洲表示，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是党的19大后我国举办的首场主场多边外交活动，是我们党首次与全球各类政党举行高层对话，根据掌握的情况，也是出席人数最多的首次全球政党领导人对话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在世界政党史上也具有突破性意义。关于会议主要安排，除开幕式、全体会议、闭幕式外，高层对话会还包括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19大精神专题研讨会和4场平行分组会。部分外国政党领导人将分别到中央党校参观座谈，参观砥砺奋进的5年大型成就展。高层对话会前后还将配套举行第3届中非政党理论研讨会、第2届中国中亚政党论坛、第10届中美政党对话。郭业洲说，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相信呢，在所有参会政党的共同努力下，对话会将增进各国政党之间的相互理解，达成广泛共识，推动交流合作。会议有望达成一个共同的成果文件。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中国工商业联合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与会代表，并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贺词。贺词指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已成为稳定经济的重要基础、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金融发展的重要依托、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各级工商联做出了重要贡献。贺词说， 各级工商联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用实际行动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始终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牢牢把握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融合发展、共同发展，始终坚持新发展理念，为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贡献力量，始终坚持服务宗旨，努力为企业排忧解难，始终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民营企业更好承担社会责任，始终坚持改革创新，最大限度调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新一届全国工商联领导机构和领导班子要秉承传统，砥砺奋进，不断开创新时代工商联工作新局面。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吉布提总统盖莱。李克强指出，中方愿同吉方发挥互补优势，落实好有关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的旗舰项目，打造地区商贸和物流枢纽，助力及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中方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吉投资兴业，希望吉方为中方企业提供安全便利条件。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法国外长勒德里昂。李克强强调，中法深化全方位合作空间广阔，中方愿同法方加强在民用核能等领域合作，共同在应对气候变化、履行巴黎协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倡导开放的世界经济，维护多边主义，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全球化健康发展注入动力。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昨天会见了参加第三届两岸媒体人北京峰会的两岸新闻媒体代表。俞正声指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命运与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要携手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创属于全体中国人的美好未来。我们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俞正声表示，去年五月以来，由于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破坏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使两岸关系遭受严重冲击。在当前两岸关系复杂严峻形势下，希望两岸媒体勇于担当，善尽社会责任，坚持为民发声，讲好两岸故事，努力做九二共识政治基础的维护者，同胞心灵契合的促进者，中华优秀文化的弘扬者，台独分裂言行的反对者，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央广消息，11月23号到24号，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青海调研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张高丽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青海承担着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功能，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进一步明确禁止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准入事项，着力构建绿色环保、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规划建设三江源国家公园，扎实推进祁连山水源涵养区、环青海湖地区等重大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加快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先行区建设，改革完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出版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充分体现了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 深刻把握这一重要思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行动指南。深刻把握这一重要思想，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人类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指明了前进方向。要学好用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主持会议。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西藏昌都市掀起学习十九大精神的热潮。央广记者于子月、旺堆、金龙、扎西多吉报道。 在左贡县，县委副书记、政府常务副县长陈晓东正在认真研读十九大报告。作为一名来自厦门的援藏干部，他要将十九大精神与县里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 党的十九大的报告中明确深化供给结构性改革和坚决打赢这个脱贫攻坚战。我们整个援藏工作里，通过优化投入结构、增强有效的供给和补发展短板等方式呢，大力来推进这个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有效地提升了针对性和时效性。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十九大代表、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察雅县县委书记任厚明第一时间就将十九大精神带回了察雅县。察雅县组建了13个由县级干部带队的工作宣讲队，走进田间地头和群众家中，蹲点讲解十九大精神。任厚明说， 你要从基础设施方面去跟他讲，国家的政策方面去讲，将来发展的美好前景方面去讲。比如说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我们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强国。这样老百姓听了过后呢，就感觉到是这个政策啊汇集到每一个人的心中。 次仁拉姆是昌都市卡若区如意乡达若村驻村工作队队员，他亲眼见证了十八大以来达若村从一片凹凸不平的坡地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康村。 我是2013年过来的嘛，这一片都是那种就是一片坡地，然后2014年、2015年、2016年就逐步地把地平了，一步一步地建好了现在的这么好看的一个村庄。以后的话，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我们还结合十九大的精神，共同致富，共同建好美好的达若村。 央广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昨天在澳门举行。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赴澳主持选举工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主持会议并讲话。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的提名，会议经过表决，推选出由崔世安、何厚华等11名选举会议成员组成选举会议主席团。会议向每位选举会议成员分发了代表候选人提名信。按照选举办法，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凡有意参选13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应在提名时间期限内领取和填写参选人登记表，取得10名以上选举会议成员分别填写的提名信，在提名截止日期以前亲自送交选举工作办公室。随后举行了选举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崔世安为主席团常务主席。主席团确定2017年12月17号上午举行选举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投票选举澳门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针对近期多地发生幼儿在幼儿园受到侵害事件，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昨天发出紧急通知，部署立即在全国开展幼儿园规范办园行为专项督导检查。通知要求专项督导检查重点检查师德师风建设情况，及时发现问题进行整改，对幼儿园伤害幼儿等恶性事件坚决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坚决防止幼儿园伤害幼儿的事件发生，切实保障幼儿安全健康。 国家发改委昨天印发铁路“135”发展规划，到202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覆盖广泛、层次分明、安全高效的铁路网络。央广记者张明浩、徐晶报道。 铁路“十三五”发展规划从路网建设目标、运输服务以及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蓝图。到2020年，路网建设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50,000公里，其中高速铁路30,000公里，复线率和电气化率分别达到60%和70%左右。中国交通运输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洪昌指出，规划在确定长远目标的同时，更注重铁路走出去和体制机制的改革。 无论是从要建成15万公里的这个铁路网规模，还是3万公里的高速铁路网，都有非常宏伟的规划。它比较强调走出去战略，因为我们国家高速铁路和相关的技术装备、工业制造技术和水平的话，应当已经能够在国外市场上开拓出一种新的蓝海空间。第三个方面的话呢，强调国家的相关部门的监管，它比较强调铁路的体制改革以及对于铁路债务的处理问题。 规划指出，加大对铁路项目地方出资能力的审查力度，充分评估铁路项目建设可能带来的地方政府债务和风险隐患，合理控制建设规模和节奏，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确保建设时机、建设标准等与发展需求、筹资能力相适应。对此，李洪昌分析， 中国铁路网的建设的节奏和强度将会出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它不会再按照原来的高强度的发展的规模和态势来进行发展了。从我们关注建设轻运营方面的话，开始逐渐走向了重运营、重经营、重效益、重市场化运作这些方面当中去。 央广消息，自2017年12月1号起，我国将以暂定税率方式降低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范围涵盖食品、药品、日化用品、家用设备等各类消费品，平均税率由17.3%降至7.7%。 京津冀科研院所联盟昨天在河北保定正式成立，全面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央广记者陈庆斌、孟晓光报道。 京津冀科研院所联盟昨天正式成立，来自京津冀3D科技主管部门和近百家科研院所的专家共350多人参加了成立仪式。目前联盟已有91家机构加入，其中包括了51家科研院所、29家高校、11家企业。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为联盟首届理事长单位。河北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联盟成立的目的就是调动 3D 优质科技资源， 准备争取一些大的一些可以创新资源落户全新区啊，包括一些实验国家实验室啊，包括一些国家重大项目啊，目前呢正在推动落实。结合这个全新区5方面的这个非主流功能疏解，科技部门呢负责这个对接经属、央属、包括部委属啊，包括中科院属的一些科研院所的疏解工作啊，这个疏解工作呢也是提出了疏解清单，正在对接。 联盟还将建立现代城市治理科技智库和科技战略发展智库，为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提供咨询服务。 京津合作示范区日前正式对外发布，预计到2030年完成全部建设，届时示范区将承担起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需要，推动教育、医疗、科研等资源向示范区集聚。央广记者陈庆斌、天津台记者翟静秋报道。 京津合作示范区位于天津中心城区东北部的宁河区域内，隶属于北京清河农场，毗邻天津滨海新区，距离北京五环路100公里，距离雄安新区150公里，总占地38平方公里，规划建筑面积2700万平方米，规划常住人口31万。京津合作示范区由京津两市共同规划建设，项目建设方首创京中公司总经理吴怀良介绍说，根据项目自身定位，京津合作示范区将坚持平衡城市的发展理念。 作为平衡城市来讲呢，在城市配套服务方面呢，一方面可能会结合北京功能的疏解，包括教育、医疗向示范区转移；第二方面需要去构造一个均衡的宜居城市，开发强度上要进行控制，文化生活、体育各方面的配套设施都要完善。同时呢，我们还要在生态方面、绿色建设方面、海绵城市方面的下大力气，完全按照园林城市的设计理念进行了前期的规划。 京津合作示范区将与天津未来科技城实现优势互补，重点发展环境技术、健康医疗、文化教育、旅游休闲度假、 高技术研发及高端商务商贸等六大产业，打造产业高端、环境友好的京津战略合作示范区。天津滨海高新区工委书记倪祥玉： 这个拓展区在它的南面已经有30.5平方公里的建成区，那块地区已经聚集了中国的航天的基地、超导、电动车、世界最大的46万平米的太阳能光热产业的高端，必须是世界级的，中国在前三甚至更靠前的产业的项目才能进入。 数据显示，今年前十个月，全国有10.6万患9种大病的农村贫困群众得到救治，20多万人次接受诊疗服务，次均费用有所下降。央广记者潘毅报道。 今年年初，国家卫生计生委会同国务院扶贫办、民政部出台了《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工作方案》。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郭艳红介绍， 专项救治工作覆盖面不断扩大。截止到2017年10月底，全国所有担负扶贫任务的省份均已实施出台了本省份的工作方案，那么并通过信息系统报送9种大病的专项救治信息。 数据显示，目前已确诊的病例为15.8万人，已经救治了10.6万人，提供诊疗服务20余万人次。部分省份还在国家要求的9种大病的基础上扩大了病种覆盖范围。江西省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处处长罗立生： 就是按照健康危害大、救治效果好、病人负担重的这样一些病种，对白内障、尘恶裂、先天心脏病等进行长效的免费救治。另外呢，对国家要求的4种癌症等我们江西犯病率比较高的15种大病列了专项救治，现在呢，目前已经增加到25种。 据介绍，卫计委将进一步扩大救治的病种，加大对3区3州深度贫困地区的大病救治工作，指导当地将突出的重点病种纳入当地大病专项救治工作中。 国防部昨天在湖北武汉专题发布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有关情况，会上揭晓了赛事标志和吉祥物，官方网站也正式上线。世界军人运动会每4年1届，武汉军运会共设置27个大项、329个小项。央广记者李鹏、陆恒报道。 努力奔 发布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发布说， 根据各方达成的共识，武汉军运会定于2019年10月18日至27日举行，赛期10天，其中空军5项、军事5项、海军5项、定向越野和跳伞5个项目为军事特色项目，其他项目为奥运项目。 关于世界军人运动会有何特点，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执委会军方新闻发言人贾世江大校回答道： 世界军运动会的运动员都是各国的现役军人，项目设置既有综合性的奥运会的项目这种特色，也有我们军人运动会特有的这种特点，所以一定意义上讲呢，它更贴近我们部队的训练和实战性很强的这种特点。 新闻动车组，银监会表示将严厉打击乱办金融、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国家版权局通报，2017建网专项行动关闭侵权盗版网站1655个。南京警方破获一起公安部督办的跨境贩枪大案，请听报道。 2017年城商行年会23到24号在昆明召开。银监会副主席王兆兴强调，现在监管标准会越来越高，监管会越来越严，将继续整治和不断巩固整治金融乱象的成果。 很多以创新为名的一些规避监管、交叉的套利性的业务，是我们金融乱象的很重要的因素。所以今年以来呢，监管部门稳妥地开展了334和整治金融乱象的行动。应该说现在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还需要进一步呢来加以巩固。我们将分步骤的深入的整治金融乱象，严厉打击乱办金融、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严格规范金融市场交易行为。 央广记者柴华昆明报道。 建网2017专项行动共关闭侵权盗版网站1655个，删除侵权盗版链接27万余条，会同公安部门查办刑事案件37件，涉案金额6900万元。 国家版权局执法监管处处长赵杰表示，部分网站利用云存储，通过微信群、论坛等途径快速传播盗版链接。为此，国家版权局对大型视频、音乐以及文学网站、网盘企业进行重点监管，将主要电子商务平台也纳入重点监管对象。 主要是影视、音乐和一些软件，它存储在那个网盘上面，把网盘的账号和密码作为一个商品上进行销售，1块钱呢买一个账号密码进入网盘观看，明确电子商务平台的一个主体责任，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盗版链接、账号密码的这个网店进行打击。 央广记者何源北京报道。 近日，南京鼓楼警方对外发布，警方历时数月侦破了公安部督办的630跨境网络贩枪案，抓获犯罪嫌疑人36名，摧毁了一个境内贩枪网络。主犯郑某是这个境内贩枪网络的总代理。警方介绍，这些走私的仿真枪都是按照1:1仿制世界名枪，杀伤力不容小觑。南京鼓楼公安分局湖南路派出所民警钱鹏生： 买家通过他下面的3-4级代理，然后把所买枪支的数目、种类、钱款、收件人姓名和收件地址一层一层往上报，4级报给3级，最后汇总到他那边。 目前警方已联合海关等部门对境外主犯郑某持续追逃，并查获枪支26把、子弹40发、铅弹3658颗、枪支配件若干。南京台记者杜尚飞南京报道。 今天凌晨2:10，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30号0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遥感30号02组卫星采用多星组网模式，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 青春颂2017两岸青年原创金曲大选昨天在北京揭晓获奖名单，来自台湾的龚静文以一首《饿了》夺魁。当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厅举办了参赛歌曲展演晚会，晚会上揭晓了本次参选作品的前20强。本次活动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青年联合会、台湾银河互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活动旨在推介两岸青年优秀原创音乐作品，以共同文化记忆和家国情怀凝聚两岸同胞，为两岸和平发展贡献力量。 中国清代绘画书法国际学术研讨会昨天在河北衡水开幕。 山西忻州国税局推行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模式，最快2个工作日可完成退库，有效提高了企业资金周转速度。 韩国国会昨天通过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生活稳定支援法修正案，把8月14号定为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修正后的法案内容还包括在慰安妇纪念日当天开展谴责日本歪曲历史、缅怀受害者的各种纪念活动，以及为低收入受害者提供丧葬费补助等。 埃及官方电视台昨天报道，埃及北西奈省一座清真寺当天发生的恐怖袭击已造成至少235人死亡、109人受伤。埃及总统塞西在袭击发生后表示，埃及将对恐怖分子发动无情打击。截至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这起袭击。 津巴布韦新总统姆南加古瓦昨天在首都哈拉雷宣誓就职。姆南加古瓦就职后对民众发表讲话，首先向前总统穆加贝致以崇高敬意。他呼吁津巴布韦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振兴经济。姆南加古瓦谴责西方国家对津巴布韦实施的制裁，呼吁这些国家解除制裁。他说，津巴布韦将尽力清偿外债，以改善国家信用。他承诺，新政府将确保2018年总统大选如期举行。穆加贝没有参加就职仪式。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徐晶、魏东，主播陈亮、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